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丽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1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事故路段。富士路定慧桥西侧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五元桥北侧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万泉河路西苑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中国疾控中心表示，我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能够有效检出奥密克戎变异株。 戴口罩前甩一甩，甩掉致癌物，朋友圈的视频我们今天来给它辟谣。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延庆8条普通公路施划奥运专用道，总里程约46公里。 天津扩大应用范围 ETC 支付，装进了停车场。 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发现了大种群数量青头前鸭，属极危物种。 国际电讯，七国集团呼吁携手应对奥密克戎毒株传播。 南非医学专家表示，多数感染者症状较轻，奥密克戎毒株特性有待观察。 文体方面的消息，冬奥场馆全部采用高标准绿色工艺，北京全市冬季景观补植明年1月完工。 五大戏曲剧种7台演出线上响，崩豆喜剧节本月好戏连台。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昨天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突变位点不影响我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奥密克戎变异株突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 S 蛋白的高变异区，并不位于第八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公布的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引物和探针靶标区域。在 ORF EAB 基因和 N 基因检测靶标这个区域的基因未发生突变。 所谓的 ORF Lab 基因、 N 基因、 E 基因都是新冠病毒某个基因的英文简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显示 AB 基因阴性，意思就是未检出 AB 基因，也就是说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昨天是北京执行新的返京管理措施后第一个14天期满，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12345热线两周接听涉疫来电20多万件，占同期电话受理总量的35.91%。同时和市公安、经信等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和联勤联动机制，快速准确的答复交办各类咨询诉求。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早上8点，接线员殷伟薇接起了一天中的第一通来电。虽然已经在12345工作了5年，但疫情防控措施不断更新，他的电脑桌面上也开着好几个窗口，显示着根据本市疫情发布会梳理出的最新信息，以便及时准确答复。 这个是咱们有一位先生去过很多地方，有天津、石家庄、上海、黄埔，但是他没有去过病例的地方。他的健康宝出现了弹窗，提示的是能到访过风险地区。 区，如果说是误谈的话，咱们这边就会按照一个纠错的方式来给他去沟通。 这位市民的信息会被纳入纠错机制，形成专属格式化模板，交办市公安局等部门进行核验纠错。如果经查验的确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区域或者有病例的地区，健康宝就会恢复成绿码。针对通勤人员的个性化问题，12345热线与市公安局、经信局等多个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和联勤联动机制。市市民服务热线中心信息宣传处副处长杜宪法介绍， 持续的来梳理市民咨询当中涉及到的缺失的口径，我们与市协调机制办、社区的防控组还有一些相关的部门，对一些高频的问题制定一问一答的口径，力争呢在第一时间做好解答。 记者昨天下午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举行的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满洲里本次疫情涉及的前三名病例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国内此前疫情的同源性低，提示本次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这三名病例都有接触进口货物的可能，经过大量走访、调查、研判，综合考虑国家疾控病毒检测及基因测序情况，初步分析本次满洲里疫情为境外入境货物携带病毒，通过人传人、物传人方式导致疫情传播扩散。 发布会上介绍了11月29号0点到24点内蒙古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1例，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市6例，扎赖诺尔区13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满洲里市关联确诊病例2例。 昨天0点到下午2点，满洲里新增确诊病例34例，累计报告73例，其中病例40到73均为大规模核酸筛查呈阳性。目前满洲里已累计排查密接人员2700多人，次密接1400多人。第二轮核酸检测中，目前已经检测出阳性15例，其余结果待出。 会上通报，自昨天下午2点起，将满洲里市南区街道、北区街道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将兴华街道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并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目前，满洲里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1个。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报告2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人员。 据介绍，新巴尔虎右旗在对重点人员核酸筛查过程中发现2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人员，目前流行病学调查已全面启动，对阳性人员居住的小区和工作场所已实施封闭管控。 最近一段时间，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通辽市、黑龙江、辽宁等地都通报了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通报，提醒广大市民，11月24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11月2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11月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0月24号以来，途经辽宁省大连市；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省德宏州；10月15号以来，途经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甘井子区的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护措施，有身体不适者及时就诊。 这两天呢，一段口罩消毒残留物是一类致癌物质，用口罩前要抖一抖的视频在微信群里广泛流传。视频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科普了口罩残留环氧乙烷的情况，并称环氧乙烷是一级致癌物，经检测5款口罩都有环氧乙烷残留。虽然符合国家标准，但是最好在打开包装后，把口罩在空气中甩一甩，就可以让这个物质的数值大幅下降。那么这道工序真的会导致环氧乙烷残留影响健康吗？就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了相关的专家。 所谓的一级致癌物啊，听起来很可怕，实际上环氧乙烷这个毒性呢，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甲醛是比较近似的，并不是说存在就会让人中毒，而是达到一定的量才有危害。 一个口罩从包装好到环氧乙烷杀菌，然后在厂里经过解析时间，经过各项环节，再到了消费者手里，至少要经过1个月的时间。而环氧乙烷本身就易挥发，出厂时就已经符合国家标准了，再加上这么长时间的挥发，存在残留并且危害健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另外呢，专家认为，网传的视频里边，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表现得很专业，这样的行为却很容易误导普通消费者，引发恐慌。 恐慌。那截至发稿时，最初发布单位的视频现在已经下架了，不过网上还流传着大量转发的视频，也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担心，继续坚持戴口罩的好习惯。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管部门了解到，近期北京将试点推出国产小微客车出厂即查验的便民服务新举措，减少车辆注册登记环节，方便群众办理新车上牌手续。这是北京市交管部门落实公安部放管服改革措施在全国第一次推出的最新举措。 消费者在购买新车之后，在办理注册登记时之前，必须要对车辆进行查验，以确定车辆的唯一性，并符合相关技术参数。对市民来说，就是要开着新车前往检测厂，或上线或拓号，车辆的车架号等信息并录入后才能领取到牌照。这个车辆查验的环节只有在有资质的机动车检测厂或者 4S 店进行，购车人需往返机动车检测厂及 4S 店。 这次试点推出的国产小微型客车出厂及查验新措施呢，将车辆的查验环节前置到了车辆的生产流程中。目前这项措施正先期在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杨镇工厂试点，并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使得车辆在生产线上就完成查验。今后购车人购买已实施这项新规的厂家车辆，就可以免办查验车辆手续了，直接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现场通过交管12123 APP 选取号牌号码后办理登记上牌，进一步减少新车登记上牌的流程环节。目前这项措施正先期在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杨镇工厂试点，并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近日，北京延庆区启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运专用道及交通指引标识设置工作。按照计划，将于12月20号前完成线路标识标线的设置工作，实施总里程约46公里。施划完毕后暂不启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由北京市发布启用通告。 这次施划涉及北京延庆区8条普通公路，共划分为冬奥专用路、冬奥专用道、冬奥优先路三种类型，其中松岩路全段为冬奥专用路，仅供涉奥车辆通行，延康路、百康路、团结路、大小路、富小路为冬奥专用道，也就是在特定时间段内供涉奥车辆专门使用，潍川路、京青线为冬奥优先路，社会车辆可以通过，但是呢，在涉奥车辆出现的时候需要优先涉奥车辆通行。 奥运专用道由标线和配套标识标志组成，专用车道的标线为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五环标志呢则使用了玉成型标线带，在专用道的起点设置。玉成型标线带是一种易清涂涂改的标志材料，施工方便，受天气的因素影响较小，耐候性强，方便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结束后对标带线进行无痕清除。 近期，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交管局以治理拼装车、非法改装车为重点，大力开展了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收效显著。近日，交管局又发出致全市电动车驾驶人的一封信，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做到遵章守法、文明出行，共同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信中表示呢，石家庄电动车保有量大，部分驾驶人法治意识淡薄，石家庄使用的拼装车、非法改装车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影响石家庄市民的出行安全。在这次专项整治行动中，石家庄将对于驾驶未取得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的电动四轮车、燃油三轮车、燃油二轮车、明显改装的大型用于载货的电动三轮车、外观形式明显摩托化的电动两轮车等拼装车辆上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予以收缴。 记者从中心天津生态城了解到，自生态城获批设立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以来，各项筹建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目前生态城结合天津实际情况编制了交易中心建设方案，按照国资入股、政府指导、市场化运营的模式，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作为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的运营主体，聚焦生态城智慧城市优势基础，坐实智慧城市及相关行业的数据服务运营商，吸引更多的生态伙伴，鼓励数据创新应用。 中心建成后，可面向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相关企业提供基础信息产品及数据应用服务产品，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与电信、金融、医疗、制造业等领域的融合应用。 生态城还将以数据交易为核心，以隐私计算、数据沙箱、区块链等创新技术为支撑，打造大数据交易平台，开展数据价值评估、数据交易技术研发，对数据资产的价值与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制定数据交易管理办法等，打造辐射我国北方的全链条数据交易服务基地。 为进一步扩大 ETC 的应用范围，天津市交通运输部门推动 ETC 支付功能应用到停车场，缓解了收费拥堵问题。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这个月，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开通了 ETC 不停车收费系统，进出停车场可以自动感应，相比现金或扫码支付，不需要停车，缓解拥堵。 速度变快了，方便了很多，不需要停车扫码了。 目前全市汽车保有量约360万辆，其中安装了 ETC 的车辆近280万辆，超过70%。发挥 ETC 的作用，今年市交通运输部门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缓解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停车场的拥堵。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被列入首批试点。 通过摄像头加上天线进行一个无感识别，会唤醒车内的一些设备。 陈月负责高速公路 ETC 的研发推广，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按照新环境来重新设计系统。高速公路按里程结算，而停车场按时间结算。车辆通过高速公路 ETC 时的速度约每小时30公里，而在停车场内约每小时10公里。系统计算需要从毫秒变成秒。为此，陈月联系多家停车软件开发企业对接沟通。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改造，后期有没有一套完整的运维的方案，巡检维护到数据的一些维护治理。 目前全市共有6家医院停车场开通了 ETC， 同时市交通运输委还在天津站、大型商超、风景旅游区等27处停车场、紫苑路、物华道等7条道路停车场增加了 ETC 支付，不断方便市民。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19届6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北京法院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正式授予朝阳法院北京法院涉外审判特色人才高地称号。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现有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6名，司法实务研究专家1名，干警中具有国际法、比较法专业学历的30余人，100余名干警外语扎实。 据市高院政治部干部处处长邢瑞介绍，近年来朝阳法院持续推进涉外审判人才培养储蓄。 朝阳法院按照专家、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不同层级挑选优秀干警，在相关厅室组成专业涉外审判团队，先后审理了310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英国捷豹路虎汽车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一批有较大影响的涉外案件，在全市法院涉外审判领域起到了标杆和示范作用。 当前朝阳法院已建立涉冬奥案件立审绿色通道，成立涉冬奥案件专审与法律服务团队。朝阳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刘黎表示，未来朝阳法院还将继续院内涉外审判特色小高地的打造，同时推动对冬奥的司法保障。 朝阳作为这个双奥之区吧，我们主要出台9项的工作机制来服务冬奥会，其中一项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涉外审判的方面，包括奥运村法厅的民事审判的涉外高地，我们民务厅的知识产权审判的涉外人才高地，还有刑事审判的涉外人才高地。下一步吧，也把这几个特色的人才高地更好的提升他们的审判能力和研究能力，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的社会发展，展现我们中国司法的良好形象。 再来关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北京教育系统学习党的19届6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会暨思政课教师同备一堂课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北京全市上万名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进行集体备课，推动党的19届6中全会精神融入学校思政课教学。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松首先就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瞻在学习后说， 进一步领会全会精神如何在未来的民族复兴的大业当中，青年人所应该具有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位置和应该贡献的这样一份力量，让自己未来的研究能够与民族与人民的生活与信念能够紧密地联合起来。 之后来自海淀区实验小学、北师大二附中、北京二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名师面对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学进行备课指导，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参与线上学习，累计收看量达50,000多人次。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虎生教授说， 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来讲，要深刻的领会决议，把决议放到党100年的奋斗历史中去，放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来讲清楚。 据介绍，市委教育工委将组织专家编写六中全会精神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工作建议，供全市思政课教师参考使用。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处长寇洪江表示，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组建师生的宣讲团，开展师生宣讲短视频的征集活动，举办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将学习活动覆盖到每一个党支部、每一名党员，将广大党员干部师生的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六中全会精神上来。 河北雄安新区榕东片区是雄安新区首个城市建成区，目前首批征迁群众正在陆续回迁中，而一大批的城市配套设施也在陆续投入使用。 昨天开始，雄安新区榕东片区的4所幼儿园正式对外开园，这些幼儿园均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华东设计研究院等国内一流的设计机构设计，在硬件设施和教师配套上均有较大的创新。 根据规划，未来榕东片区幼儿园的师资培训、后勤管理、教育教学管理全部依照北京市的标准，同时开设礼仪、剪纸、插花、茶艺、印染、刺绣等课程。此外，榕东片区的小学和中学也将于12月上旬陆续开学。 再来关注3D 生态环境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河北大学鸟类学研究团队和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鸟类调查人员在白洋淀淀区观测到了近30只全球性极危鸟类青头前鸭。这次发现为白洋淀秋季候鸟迁徙季节首次记录，是白洋淀有青头前鸭记录以来的最大种群数量。 青头前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极危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中野生种群受威胁的最高等级。2021年2月，我国将青头前鸭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自河北雄安新区成立以来，随着白洋淀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的开展，鸟类群落已经开始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不仅鸟类种类和数量呈现了增加趋势，特别是珍稀濒危鸟种的出现，更凸显了白洋淀作为我国候鸟重要栖息地在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重要性。 近日，北京冬奥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全部完工，打开首钢北区围墙、新建露天剧场、非标准体育场、亲子活动空间等，风沙记忆、织梦奥运、生活剧场、冰雪童趣4个主题景观节点开放亮相，突出冬奥后花园的冰雪特色。 北京冬奥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现已全部完工，将水利文化、首钢工业文化、风沙县铁路文化、奥运文化等有机融合，冬奥后花园冰雪特色和文化氛围更加突出。 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北起河堤东路与马宇东街交汇处，南至泾源路闸门，西临堤顶路防浪墙，东至新风沙铁路控制线东延，总长度约6公里，总面积30.87公顷。通过拆除新首钢园区北区西侧围墙，打破亲水空间与园区的壁垒，新增出入口和亲水节点，实现永定河与新首钢园区北区融合发展。 在北京永定河门头沟段，占地61.62公顷的永定河滨水森林公园正式开放，为周边的12万居民提供了日常休闲和活动的绿色空间。 永定河滨水森林公园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种植有白皮松、油松、国槐、白蜡等高大乡土乔木，以及金银木、丁香、波斯菊等灌木及地被花卉，形成一年四季各具特色的景观风貌。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中老铁路开通临近，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中老铁路首批货物的准备。昨天上午，50个满载饲料级磷酸氢钙20英尺铁路集装箱在海关监管下于中铁联及昆明宫中心站准备完毕，标志着中老铁路首趟国际货物列车准备就绪。这批货物将在中老铁路开通后发往老挝万象。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以前昆明运往老挝万象的货物主要有两种方式，公路运输需要3天以上，铁海联运呢，甚至需要10天以上。中老铁路开通后，昆明至老挝万象的货运时间有望缩短至30小时。加之铁路具有运量大、运输安全的优势，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物流效率和降低物流成本。 为保障中老国际货物列车顺利开行，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铁联及昆明中心站等多个部门加强沟通协调，专门制定运输方案。在计划报批、运输路径规划、国外铁路协调、班列运力配置等方面优先考虑，保障中老国际货物列车的顺利开行。 我们采用国际标准集装箱，可以实现中途不换装，直接进入老挝。下一步呢，我们为中老货物运输呢开辟绿色运输通道，提升运力，坚持优先批车、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放行、优先卸车五优先原则，为中老货物列车常态化开行提供保障。 据了解，为实现中老铁路跨境货物通关便利化，昆明海关加强与铁路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出台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实现有效监管与便利通关的协调统一。 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将汉江水引入渭河流域的引汉济渭水利工程昨天取得了关键进展。横穿秦岭的输水隧洞已掘进至最大埋深2012米处，成功穿越了秦岭主脊，最后500多米有望在明年一季度实现贯通。 引汉济渭水利工程跨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横穿秦岭，分为调水和输配水两大部分。调水工程由黄金峡水利枢纽、三河口水利枢纽和秦岭输水隧洞三部分组成，输配水工程由黄池沟配水枢纽、输水南北干线及23条支线组成，建成后年均调水规模可达15亿立方米。 其中，从秦岭底部穿越的输水隧洞总长约98.3公里，最大埋深2012米，设计流量70立方米每秒。目前，秦岭输水隧洞已掘进至2012米处，成功的穿越了秦岭主脊，这也标志着输水隧洞工程综合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已经被攻克。 引汉济渭输水隧洞全线贯通后，汉江水将通过秦岭输水隧洞调引关中，满足西安、咸阳等城市的用水，汇集人口超过1400万，极大的缓解关中沿线渭河流域城镇、乡村和工业缺水的问题。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哎，老白， 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 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当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强。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呦，好的好的。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七国集团卫生部长29号在轮值主席国英国的召集下紧急召开在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携手应对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传播。声明称，与会部长们还认识到确保新冠疫苗可及性等相关问题的战略意义，包括疫苗需求激增，各国为接收和部署疫苗所做的准备，提供运营援助，兑现捐赠承诺，消除疫苗相关错误信息，以及支持疫苗研发。 世卫组织全球卫生筹资大使、英国前首相布朗近日发表了文章，指出当富裕国家囤积疫苗时，出现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也就不足为奇了。迄今七国集团有5亿剂未使用的疫苗可供使用，到12月这个数字将增至6亿。布朗在文中指出，西方各国9月承诺在今年年底前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为92个最贫穷国家40%的成年人口提供疫苗。截至11月25号，美国只交付了其承诺的25%的疫苗。今年9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世界上82%以上的疫苗被富裕国家购买，只有不到1%的疫苗流向贫穷国家。 南非多名医学专家近日表示，临床观察发现，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通常症状较轻，几乎没有重症出现，但他们同时也强调，关于这种毒株的特性还有待观察，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在南非近期病例数飙升的横塘县经营诊所的资深医生皮莱2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最近前来就诊的新冠患者数量虽然明显增加，但症状普遍较轻。他介绍说，多数患者都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比如干咳、发烧、肢体疼痛等，但住院病例并没有大幅的增加。 近期南非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同期南非新冠感染率急剧上升。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8号晚发表电视讲话说，奥密克戎毒株有突变多和易被检测出的特点，但这种毒株是否更易传播，是否会增加痊愈者二次感染的风险，引发更严重的症状，影响疫苗效力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月30日报道，日本发现首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28日从纳米比亚入境人员。法国当天也报告了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英国则宣布已经发现了这种毒株社区传播的病例。 英国卫生安全局29日确认，英国已累计发现11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其中一些没有近期旅行史，这意味着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病例。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当天确认，将更新英国的疫苗接种政策，其中包括将加强针接种范围扩大到所有18岁以上人员，将第二剂与加强针中间间隔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等。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传播范围扩大之际，美国制药企业莫德纳、强生、辉瑞公司分别披露已经着手研发针对这一新毒株的疫苗。英国金融时报11月30日援引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邦塞尔的话报道，现有新冠疫苗抵御奥密克戎毒株的效力相对德尔塔毒株较弱。 邦塞尔说，莫德纳公司正在试验加大现有疫苗剂量能否提高对抗奥密克戎的效力，同时研究专门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他早些时候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新疫苗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面世。辉瑞公司和强生公司也纷纷表示正在研发专门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29日说，奥密克戎在全球范围造成感染病例激增的风险非常高，并可能给部分地区带来严重后果。不过，欧洲药品管理局局长库克30日在欧洲议会发言时说，尽管奥密克戎正在扩散，现有疫苗仍可以提供保护。世卫组织迄今未收到关联奥密克戎毒株的死亡病例报告，全球尚无这一变异株传播力、致病力、二次感染风险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数据。 美国总统拜登11月29日在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与多家商品零售商和生产商高管讨论了岁末购物季的商品供应等议题。美国11月25日迎来感恩节，紧随其后的黑色星期五开启一个多月的假日购物季。然而，受供应链瓶颈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美国大量商品价格上涨，而且库存紧张。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加剧了市场担忧。 据路透社报道，2020年美国境内的汽车制造商因新冠疫情关闭工厂大约2个月，工厂恢复运营后又因芯片短缺和其他供应链问题减产。 拜登政府先前采取多项措施，以期缓解供应链紧张，包括与洛杉矶港运营方达成协议，推动这一全美最大集装箱港开足马力24小时运转。就奥密克戎毒株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认为，现在判断为时过早。 受供应链影响的不止美国，还有英国。货物供应不足，商品价格上涨，节日折扣减少。今年圣诞节来临前，英国消费者不得不面对供应链延迟和通胀加剧带来的双重压力。英国商业团体葡萄酒和烈酒贸易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由于成本上升和供应链混乱等因素，当前处理进口商品的时间比一年前延长数倍。声明呼吁英国政府对重型货车司机短缺和货运中断现象采取紧急行动，避免圣诞节期间出现酒类短缺。 为解决大货车司机短缺的问题，英国政府今年9月提出一揽子应对方案，包括为外国大货车司机提供短期签证等。但不少企业和商业机构认为，政府的措施不过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此外，企业和消费者还感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通胀压力。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英国10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4.2%，涨幅创10年新高。首席经济学家菲斯纳认为，家庭能源费用增加、工厂生产成本提高等因素造成了通胀高企。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调查显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由于供应链紧张和消费者需求变化，许多大城市生活成本上涨。以色列特拉维夫在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位列第一。 特拉维夫今年首次在这项排名中位列榜首，而去年生活成本最高的法国首都巴黎今年排名下降，与新加坡并列第二。其余进入全球生活成本前10名的城市，从前到后依次为瑞士的苏黎世、中国香港、美国纽约、瑞士日内瓦、丹麦的哥本哈根、美国洛杉矶和日本大阪。 经济学人智库今年三月和九月对全球173个城市展开调查，比较了200多种日常用品和服务价格，发布了最新的这期全球生活成本指数排名，衡量物价以美国纽约市为基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疫情影响下，国际供应链紧张，全球生产和贸易也受到防疫限制措施影响，进而推高生活成本。随着新冠新型变异病毒奥密克戎的蔓延，上述难题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会上透露，冬奥场馆将全部采用高标准绿色工艺，北京全市冬季景观补植明年1月中下旬全部完工。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十三五时期，北京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增长近10%。今年围绕保供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本市生态环境佳绩频传，连创双优。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建华介绍， 截至今年十月底，全市 PM2.5 累计浓度达到32微克每立方米，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优，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中也最优，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明显改善，更多更早的惠及人民。 北京市住建委副主任丁胜介绍，冬奥场馆将全部采用高标准绿色设计工艺，所有新建场馆均取得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国家速滑馆是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蒸发制冷的冬奥速滑场馆，这一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环保的制冰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比赛赛道是世界上首条整体加盖遮阳棚的赛道，可以有效降低气候因素对冰面的影响，从而最大限度降低赛道的能耗损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施工中采用表土剥离及回收利用技术，减少赛区内的水土流失，最大化的减少客土引入赛区，保护原生种子库，减少外来生物种的入侵的几率。 围绕冬奥绿化景观服务保障，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介绍，全市冬季景观增重补植工作将于明年一月下旬全部完成，目前各项任务正在加速推进。 昨天，河北省群众冰雪运动现场推进大会暨省工商联民营企业百辆冰雪大篷车发车仪式在河北省体育馆举行。冰雪大篷车将深入社区、农村等地推广冰雪运动，带动河北3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请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百辆冰雪大篷车现在发车。 满载着冰雪运动器材的车辆缓缓驶出河北省体育馆，向目的地进发。今年，河北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向基层延伸，聚焦群众家门口，在社区、乡村、公园、商场等地深入开展了社区冰雪运动会、乡村冰雪大篷车体验、校园冰雪季等活动。省体育局三冰会执委会大篷车办公室副主任李健： 在咱们全省的冰雪运动普及推广过程中啊，冰雪大篷车这种形式是咱们老百姓最喜闻乐见，也是大家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销售，包括物流渠道，配备一定的这种冰雪器材。体育部门呢，配备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者，双方共同通过大篷车这种形式，把我们的冰雪运动送到全省的各个乡镇街道、社区、乡村，还有我们的学校。 据了解，每一辆企业大篷车都配有一套陆地冰壶、两套桌上冰壶、两套桌上冰球。这些冰雪运动器材不仅便于携带、拆卸方便，而且这些运动项目也颇受百姓欢迎。同时，车上还携带了特色宣传展板，更好地普及冬奥冰雪运动知识。目前，冰雪大篷车活动已经覆盖了全省14个地市、167个县区，开进了6000多个村庄。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2021年休斯敦世乒赛于北京时间昨天落幕，中国小将夺得4座奖杯，达到了锻炼新人的目的。女双决赛，中国组合孙颖莎、王曼昱以3-0击败日本组合早田希娜、伊藤美诚，成为世乒赛历史上第7对卫冕成功的女双组合。中国选手一举实现世乒赛女双17连冠。 在前一天结束的混双决赛中，孙颖莎、王楚钦以3-0横扫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智和。中国组合夺得了第21座世乒赛的混双冠军奖杯。女单决赛颁奖台则同时升起了4面中国国旗，中国女将包揽了前4名。王曼昱以4-2险胜孙颖莎，首次夺得了世乒赛的女单冠军。 男单决赛，中国名将樊振东4-0横扫瑞典19岁小将莫雷加德，首次夺得世乒赛男单冠军。男双决赛，卡尔松、法尔克以3-1力克韩国组合张宇臻、林中勋，夺得冠军。这是瑞典组合时隔30年再夺世乒赛男双冠军。 2021年金球奖颁奖典礼于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法国巴黎举行。阿根廷名将梅西第7次荣膺金球奖，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获奖记录。波兰名将莱万多夫斯基位列2，若日尼奥排名3，成为首位跻身金球奖评选前3名的意大利球员。 今年夏天，梅西随阿根廷队赢得美洲杯赛冠军，收获首座国家队冠军奖杯，这也成为他参选此次金球奖最大的加分项。最终，梅西以613分的高分当选，实现了金球奖的7星连珠，并且成为年龄最大的获奖者。 2021到2022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即 CBA 联赛常规赛的第二阶段将于2021年12月25号到2022年的1月28号在浙江省诸暨市和吉林省长春市举行。 CBA 联盟11月30号发布了关于 CBA 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相关信息的公告。常规赛第二阶段比赛将继续采用赛会制比赛方式，期间共进行15轮比赛，其中第14到23轮比赛将于2021年的12月25号到2022年的1月16号举行，第24到28轮的比赛时间为2022年1月18号到28号，诸暨赛区与长春赛区各包括10支球队。 CBA 联盟还表示，为满足双循环的赛制需要，在第23轮比赛结束后，两个赛区各有5支俱乐部球队交换赛区，继续进行常规赛的第24到28轮的比赛。常规赛前13轮比赛结束后，辽宁队以12胜1负位居积分榜的头名，其身后的广东队、深圳队与广厦队战绩同为11胜2负。 2021到2022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昨天继续第8轮的比赛，江苏队战胜北京队，大庆队遭遇8连败。上一轮北京队战胜天津队，送给对手7连败。此轮面对强敌江苏队，北京队的进攻和防守劣势明显，最终江苏队80-56战胜了北京队。 当天的另外两场比赛，上海队76-68战胜了天津队，武汉队68-74不敌新疆队。今天山东队将对阵内蒙古队，辽宁队将对阵东莞队。 昨天下午，2021年中国足协女超联赛在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落幕，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武汉车谷江大2-1逆转战胜了江苏女足，蝉联冠军。在季军争夺战中，上海农商银行依靠马英霜上下半场的两个进球，2-1战胜广东梅州客家，摘得了铜牌。 2021到2022赛季的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昨天继续展开争夺，上海女排以3-1击败福建女排，豪取3连胜。本场比赛，上海女排韩国外援金软景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庄宇珊为福建队贡献了16分。本轮过后 ，A 组天津女排4战全胜领跑积分榜，广东女排位居次席。B 组上海女排领跑，深圳和江苏紧随其后。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追寻光辉足迹主题阅读北京站活动昨天全网上线。今年四月以来，这项活动在上海、浙江嘉兴、江西井冈山等地陆续举办，北京站是此次活动的收官站。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本次活动的收官仪式和 VR 成果展在线上开展。收官仪式在香山革命纪念馆录制，带来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进京赶考》《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文章诵读，并以总结短片的形式回顾了各地开展追寻光辉足迹主题阅读活动的盛况。 追寻光辉足迹主题阅读活动 VR 成果展对各地开展的活动进行了全方位展示，并利用 VR 技术搭建 H5 线上展厅，打造身临其境的线上看展体验。观众可以通过点击、滑动等交互操作近距离观看展览内容。 第二届崩豆喜剧节全国喜剧精品云上演出季12月将迎来京剧、豫剧、粤剧、花鼓戏、汉剧五大戏曲剧种的7台演出，通过北方演艺集团方寸直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均支持文汇卡购票。 将于12月2号上线直播的豫剧《甲戌成龙》由河南省偃师市豫剧团演出，12月10号、16号、31号上海粤剧院演出的粤剧《孟丽君》，上海粤剧院一团演出的粤剧《三看玉妹》，绍兴小百花粤剧团演出的《沉香扇》将依次上线直播。 12月17号，青岛市京剧院演出的京剧《雉鸡美猴王》也将在线上与观众见面。这部剧由《西游记》的故事为原型改编而成，在保留了京剧唱念做打的表演形式上，又融入了民族舞和幽默风趣的单口相声。剧中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又有猴戏的精彩表演。 此外，作为地方戏剧，将于12月23号上线的花鼓戏《情缘》由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演出，将于12月30号上线的汉剧反串戏《打鱼杀家》《状元梅》由武汉汉剧院演出。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民心河沿线古韵游廊项目正式对外开放，省会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张娜的报道。 11月29号上午，石家庄民心河沿线古韵游廊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虽然下着小雨，但还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游览观光、拍照留影。市民 感觉挺好的，景致挺好，别具一格。咱们这个文化城市越建越好，越丰富。 古韵游廊项目位于石家庄中山东路与民心河交汇处东北角和西北角，总用地面积约为8.3亩，其中民心河西侧地块面积约为6亩，东侧地块面积约为2.3亩。游园主要采用传统造园手法，设置牌楼、长方亭、游廊、方亭、歇山方亭五座砖木结构仿古建筑物，整体效果青砖灰瓦白墙，古朴淡雅。古韵游廊项目设计负责人严丽： 它从南向北给人递到一种层层递进的感觉，长廊直中带曲，高低错落，给人以不以景逸，空间穿梭的感觉。长廊中呢又设置了不同的空间，有可以打牌的、弹唱的，可以休憩的，可以望景的。中间最高点呢是方亭，稍微有点高，但是它的那种视野会非常好。 项目东侧地块采用多种植物，彩叶树种有日本晚樱、紫薇等，常绿树种有造型油松、枣园竹等，地背有月季、马蔺草等，营造出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景观效果。 周边设置这些植物环绕，只是感觉到就是身在亭中却置身在园景中的感觉。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曹雪芹与红楼梦》明晚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这部纪录片通过讲述曹雪芹跌宕起伏的一生和他创作《红楼梦》的艰辛过程，从文学、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剖析《红楼梦》的内容。 节目组用3年多的时间采访了近20位海内外一线作家、历史学家、红学家、《红楼梦》译者，包括王蒙、胡德平、白先勇等，请他们对《红楼梦》和曹雪芹家族的经历和历史背景进行解读。 片中以二维动画表现《红楼梦》书中的故事，以情景再现的方式表现曹雪芹本人的经历和曹雪芹家族的故事。全片动画人物形象优美，情节生动感人，这是史上第一次用动画形式呈现巨著《红楼梦》。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北京冬奥会紧锣密鼓的筹办工作中，北京冬奥村的餐饮服务直接面向来自全世界的冬奥运动员。那么冬奥会时运动员们吃的怎么样呢？今天冬奥的脚步提速篇第9集将带您走进舌尖上的冬奥，请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楚燕的报道。 终于到了吃鸭子的时刻了，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这个一边品尝北京烤鸭一边大呼太幸福了的女孩，就是中国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她吃的这只北京烤鸭可真不简单，因为这是一份符合冬奥食品标准的烤鸭。这么一只鸭子上桌前要经历50多项检测，我们来听听这只冬奥烤鸭的故事。 我们这个鸭子它首先出自这个我们的国营农场，它的这个所有的安全性啊都是可追溯的，就是你哪一个批号的鸭子可以倒找，是这个是我们运动员餐的一个保证。选好了鸭子以后，把它送到了咱们中国的兴奋剂检测的实验室，进行糖皮质激素还有利尿剂等等50多项 这些 检测， 专业的他都知道。 所以你今天吃的是非常安全的， 太好了。 像谷爱凌所品尝的北京烤鸭这样地道安心的冬奥美食，目前已经搬上了冬奥运动员们的餐桌。在北京冬奥村运动员餐厅，这里总共准备了678道特色菜肴，以每天提供200种不同菜品计算，整个冬奥餐厅可以做到8天不重样。除了丰富的中餐，冬奥官方还提供了超过400种的西餐食材，中西餐的比例达到了3:7。有了丰富的种类，还要满足冬奥运动员对热量、营养方面的健康需求。延庆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餐饮副经理马佳介绍， 运动员的餐和咱们这个日常家里的餐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它在这个营养成分的要求上可能就要比咱们的这个日常的这种摄取的量要更多。同样的食材，您比如说鸡肉类，我们烤制的啊，还有这种用蒸出来的啊，就是它满足它对蛋白的需求。我们已经把标准已经灌到了中央厨房，我们能保证在这个8天一轮换的这个菜单里头，同样的菜品保证口味是一致的。 除了让运动员吃得饱、吃得健康，安全也是餐饮保障团队的工作重点。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奥运村餐饮服务处处长、延庆冬奥村运行秘书长严寒告诉记者， 那我们的菜单的立主是安全是第一位，因为整个的餐饮的保障中，我们从供应基地到我们的总仓建设，到我们的专车运输、专库储存，专人押运，包括我们的这个专门的签封，然后呢，我们专业的厨师团队进行制作，我们保证我们的运动员的菜品是可持续的、可回溯的，非常安全的。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